20年，20人，7月奉献。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星期三，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你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天的推送，并且点击右下角的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关注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是的，记得找到花椒直播，搜索我们的直播房间982魔力982，然后点击关注和分享咯，然后就可以不错过我们每天直播了，因为每天是日播嘛，所以希望每天早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 没错，那全国最受欢迎的课表工具课程格子团队又为我们谋福利了，他们推出的格子求职是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也想高效率的找实习找工作，赶快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在微信中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开启你的求职之旅。不知道在这个小周末大家的心情怎么样？欢迎天哥，欢迎吴斌，欢迎圣安东尼奥来福，欢迎胖纸。 为什么来这么早啊？ 天哥和你有一个性格很像，很 好 香 是吗？这一点我乃第一， 每天都一定要争第一。 好吧，吴斌，你是我认识的那个吴斌吗？不会吧？是7点半开始哦，然后是安东尼奥来福，主播改昵称了没有？我们的主播这个昵称，我们都是一个大家族，那是我们的同事啦，所以说爽爽和乐乐大家可能也非常的熟悉，然后现在是珊珊和水水了，然后首先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带给大家的第一条信息是来自于奥运会的主办权。 根据刚刚的消息，巴黎和洛杉矶两个城市是同时赢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那2024年或许会先给巴黎举办。那洛桑7月11日来自一个非常权威的消息，那就是在举行了一致的投票之后，奥运组委会决定2024年和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城市将同时产生。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申办了两个奥运会主办权的两个城市，分别是洛杉矶和巴黎，谁将获得2024年的举办权。 这两个城市谁将获得2024年的主办权，谁将获得2028年的主办权，是吧？ 没有错，因为在这一次的奥运会 就是谁都能赢，就看谁先谁后，是不是？ 对， 这时候如果天格是竞选的代表，他就会说了，我乃第一 必须2024，对吗？其实是因为本次在申办2024年奥运会的城市其实是只剩下了洛杉矶和巴黎这两个城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将2028年的奥运会的承办权授予落败的城市，有利于奥林匹克的运动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和长远的利益。所以说奥委会的主席巴赫是在年初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设想，当时是遭到了很多奥委会成员的反对。但是现在是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可谓是两家都比较欢喜了。 这样合理吗？你觉得？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那下一次申奥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就是再隔四年， 就是2032年和2036年的一起申吗？ 对，你不觉得奥运会的申办、奥运会的举办一直是陪伴我们成长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吗？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永远的头条肯定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说哪一个城市又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然后奥运会又在哪一个城市举行。 当时2008年之前北京申奥成功的时候，那个画面大家应该都非常印象深刻吧。到现在都记得那个举国欢腾的那个画面。 新北京新奥运， 是的。举国上下一片欢庆，烟花爆竹销售一空可是你真的觉得像这样一次公布两个奥运会的申办国家，就是申成功的国家是合理的，是吗？ 因为现在奥运会其实也是在进行它的瘦身计划。因为它庞大的一个体量让很多很多的城市开始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了。 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国际品牌已经停止赞助奥运会了吗？ 其实不是了，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其实那个著名的国际品牌在赞助奥运会花了那么多钱的表面的下面，其实它也获得了相关的这个知名度了。所以其实 它的知名度又获得吗？ 就是获得相关的一个品牌的认可度了，因为和奥运会合作 相应的回报。 世界上最跑得最快的人，游得最快的人都会出现在这里。 对， 它是人类在 都吃汉堡包 和精神上的一个盛世嘛。对不对？所以祝贺巴黎，同时也祝贺洛杉矶。 是已经定下了巴黎和洛杉矶谁先谁后了吗？还没有吧？ 还没有定下来。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巴黎、洛杉矶和国际奥委会的签订的三方协议将于今年的九月份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1届全会前达成。那这个协议一旦达成的话，就会对外公布了。 明白。你觉得在巴黎和洛杉矶举办奥运会，哪个对你的吸引力比较大？ 我觉得巴黎吧。 干嘛？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可能会比较更喜欢欧洲一些。纯属个人。 我也是。 好，你也是，是吗？ 因为买东西方便。 买东西 怎么这么了解我？讨厌。 就知道你有这一套。 好，欢迎回来。看到蔡弟的瓜也来了，早上好哦。我发现现在天哥真的对咱们很好，天哥有一直帮咱们照顾大家。 爱你。 他还说了一个特别逗的话，说肚皮太高躺着被撩。蔡弟的瓜给了一个回应，他给出了一个特别惊讶的一句话，说天哥这么早，我跟你讲，天哥比我们早。我俩有时候还没到直播间呢，就看到这儿有留言，天哥说我就不信有人比我早。 结果就观众变得比主持人早啊。其实还是应该比我们早一点了，大家 啊。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起床以后不就打开了花椒直播吗？或者说打开收音机。对不对？ 对， 就可以等待我们两个的节目了。 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公布一个互联网小数据吧。是说我们一起来两个互联网小数据告诉大家。 好，没错。 好的，第一个呢是 咱们经常用的一个地图导航软件，最近发布了中国城市夜宵消费趋势大数据报告，显示了外出的消费夜宵的人群近半是90后，男性居多，超过70%已婚，主要是去吃小龙虾、快餐和火锅。咱们在进行解析这个数据之前，我们可以先问一下，目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哎，你们觉得你们会吃夜宵吗？平时会吃夜宵吗？我看随风也来了，随风说珊珊睡睡早。 嗯，早 早。 嗯， 是不是早起的人都不太吃夜宵啊？ 对，让我们来早起聊夜宵。 吴冰说啊，你要去改 PPT 了是吗？好吧，加油哦，工作加油。都不吃，你们都不吃夜宵，那你们是不是不满足这个地图软件发布的这个大数据报告呢？外出夜宵消费的人群近半是90后，男性居多，超过70%已婚。 嗯，未婚的人为什么比已婚的少啊？ 超过70%已婚。 嗯， 是不是已婚的男性不太想在家里待着呀？借着吃夜宵的 这个你这个价值观实在是不健康啊。 嗯，可是你看现在大家都很健康，落寞辉煌夜只有他吃，他说吃烧烤，因为他是辉煌夜吧，他的精彩总在后半夜。 没错。 菜里的瓜说会发胖。 嗯， 圣安东尼奥来福说关键我不是90后。随风说大数据仅供参考，我们来看一下吧。他除了表达了这个年龄的构成人群之外呢，还说了为了找夜宵的餐厅，人们平均可以走出家门 3.7 公里，其中北京人可接受的平均距离达到了4984米，也就是为了吃夜宵5公里。 我一点都不惊讶。 为什么？ 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说，北京和我家乡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嗯，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在于，在我家乡那儿，就是你下楼就有好吃的夜宵吃。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贵阳， 狂点头。 对， 我昨天中午吃饭叫的外卖，叫了一个金沙羊肉粉， 嗯， 好好吃啊！ 是不是很好吃？对， 嗯， 就是我基本上下楼，然后走路在500米的范围内，就一定会有一家卖粉的、卖面的， 嗯，是， 然后卖各种辣的、烧烤的地方， 嗯。 但是在北京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比较集中于，比如说簋街啊， 对， 或者是三里屯啊， 嗯， 或者是工体那一片， 嗯， 对不对？ 嗯， 就在那儿才有更好吃的夜宵吃。 对， 然后往往家楼下的就是这个烧烤店是有点不太值得信赖。大家觉得呢？ 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嗯，大家觉得你们在晚上想要吃夜宵的时候最远可以跑多远？这个大数据告诉我们说，北京人是平均可以接受差不多5公里的距离，那就是说基本上是车程的距离了。 是的，要开车的 距离，走路是走不到了。 嗯，可以骑小黄车之类的。 嗯， 你有跑很远去吃过夜宵吗？ 在北京吗？ 在北京 有。 嗯， 有。但是你知道我不吃小龙虾，所以说我一般吃烧烤或川菜的话都是在工体那个附近了。 嗯，如果我说哎咱们改天回学校附近吃一次夜宵吧，你会接受的对吧？ 我会拒绝。 为什么？ 太远了。 20公里有什么远呢？ 20公里不远，我骑车去。 嗯，刚才天哥说了，说夜宵会长胖，胖了就不帅了，结了婚以后没所谓了，所以单身的时候太胖了不好找女朋友，所以结婚了呢才会出去吃夜宵。 天哥真的是 逻辑链非常的完整， 给你鼓个掌，这个逻辑链太完整了啊，以至于这个数据都开始说话了。 可是菜地的瓜实在是太可爱了，说为什么已婚的男性然后要出去吃夜宵呢？媳妇儿不管饭吧他们。正常人家媳妇儿是管饭的，对不对？ 对，嗯。蔡弟的瓜说：“天哥有经验啊， 嗯， 这个原因靠谱，确实靠谱。 嗯” 嗯，多么痛的领悟，天哥说。 天哥对于多么痛的领悟这句话说的是媳妇儿不管饭吧？他们还是说的是单身的太胖了不好找女朋友呢？ 他说的应该是结了婚就无所谓了。 有可能。好吧，那这个大数据呢其实还给出了一个咱们简单带过的按照星座分类给出来的一个分析。 嗯， 他说最爱吃夜宵的星座是天秤座、处女座和天蝎座。 嗯， 为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嗯 嗯， 反正我是觉得关于这个就是吃夜宵的话题， 嗯， 我很想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啊。就是如果大家你经常出去吃夜宵，我们这样来说吧， 嗯， 一个星期至少去吃一次两次，这个算多吧？一年就有50多， 很多很多。一星期一两次太多了吧？你媳妇不管饭吧你？ okay. 没媳妇儿，现在目前为止。 你能不能不要离话筒那么远，好像离爱情一样远。 被你说哭了，你知道吗？嗯，就是大家如果在我们的直播间，你基本上是每个星期要吃一到两次夜宵，那算经常吃的朋友，请打一。如果说你只是偶尔吃夜宵，比如说一个月吃一次，请打二。从来不吃夜宵，请打三，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微微一笑直播间夜宵 数据小调查，是吗？ 小调查，好不好？ 其实说实在的，我是认真的觉得，越老越不吃夜宵。 你看，马上就有一个潜水的慧 亮法师长空，好喜欢你这个名字呀，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觉。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开灯的，对吧？ 嗯， 这个地方会亮。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会亮。 然后天哥是一，菜地的瓜是三，从来不吃。圣安东尼奥是33333， 再叫我， 顺便叫了一下你。天哥，我们知道你爱吃，你不用打三个一，这样就变成三了。OK， 然后缺豆胖子说晚上10点才吃晚餐，那你就是天天吃夜宵。 对， 这个应该就是天天吃夜宵的节奏。 你几点睡呢？怪不得名字叫胖子。晚上吃饭真的还蛮容易胖人的，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你有多胖或多瘦，实际上就是你晚上吃什么决定的。 是这样的，就是你6点之后的进食的情况。怎么了怎么了，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你的数据？是怕暴露年纪吗？还是说你不想透露你吃夜宵的情况？ 那这样吧，咱们说一些自己最喜欢吃的夜宵的种类吧。就一定要把这个话题跟把大家撩坏，你知道吗？ 好的。 大家如果现在想象，我们现在你闭上眼睛想象，我们都还是16岁的身体，16岁哦。你不管吃什么，我们都 会 长胖， 而 且不管吃什么都会变美。这个时候，而且吃东西不要钱。今天晚上让你选择一顿夜宵，凌晨2点好了，或者是12点整，你会选择吃什么呢？ 我觉得你吃东西不要钱的这个选项，就会把夜宵直接变成世界上最贵的是什么。大家就。 其实天哥还是很实在的呀，天哥说了羊肉串烧烤，锦州烧烤。亮亮休闲食品说，我一天才吃2餐，哇，你好棒啊，你剩下的时间吃的都是休闲食品，对不对？ 哎，那天我突然就是有一个锦州的朋友告诉我说，在锦州特别特别多烧烤店，就 是 他说在锦州满大街全部是烧烤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锦州烧烤这么受欢迎啊？你有没有听说过锦州烧烤？ 我有听说过。 有听说过，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就传说是那个城市的人特别喜欢吃烧烤。 其实东北人好多都爱吃烧烤吧， 对吗？ 可能就是锦州尤其出名吧。 但我觉得烤法不一样，我来给你描述一下贵阳夜宵的烤法， 好 不好？好 的。 贵阳夜宵的烤法一般是下面是炭炉嘛，然后就是它上面是一根一根的那个铁条，然后就织成的一个，就等于是说一个方块，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东西放上去烤。然后一般呢我们会把什么，就是比如说牛肉，鸡翅，然后比如说土豆，然后瓜片，然后先放在上面，然后翻着面烤，然后刷酱油，然后最后再起来的时候会撒一点辣椒面，撒一点花椒，然后再撒一点盐，然后就把它拿出来一会儿。怎么这么凶啊， 好饿呀。太饿了啦，不要讲了啦，咱们不想夜宵了。为什么给大家挖这个坑，把自己埋进去了？你都吃早饭了吗？我还没吃早饭呢，好饿呀。好吧。 OK， 那刚刚是聊完了夜宵的话题。那聊了夜宵以后，我们当然要聊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家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 是的，也是一个互联网小数据要跟大家分享了。 没错，现在是某品牌的健康运动的这个分支发布了2017年 IT 四大巨头员工身体状况的排行榜。那报道是， 咱来猜一下，我觉得。 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报道的是对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这四个公司的员工进行了调研，那发现哪一个公司的员工身体年龄是 最 老？然后哪一个公司的员工的体脂率的排名是最高的？我们来猜一猜好不好？ 其实我发现好像就是一个公司。告诉大家吧，在这四个公司当中呢，其中一个公司他的员工身体年龄最老，以及员工最胖，员工的肥肉最多。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当中，你们觉得哪个公司的员工是属于一种又老又胖的？ 你这样说不 OK 哦，吴珊珊。 打个引号啦。 你应该这样说，你应该说在哪一个公司工作最勤劳、最辛苦，好不好？因为人家也赚得多了，对不对？ 或者是在哪个公司工作最轻松，导致也没什么事情干，就开始吃饭，吃饭之后就变得又老又胖。 其实不是说，现在我发现不是说闲了才吃饭，现在都是叫做过劳肥。 是的，是的，是的，工作越忙越想吃， 越肥，对不对？ 叫有一种胖叫做努力胖。 那如果有一种胖叫做努力，我还觉得自己胖，是不是很悲惨？ 很悲惨。 OK，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啦，是阿里。 稍等了，大家还没有人猜呢，云水。 但现在明显就是大家不猜呀， 因为你没有引导大家呀。 好， 我们先来回一下大家的留言了。我看到酒窝小姐姐丹丹，然后出现了，这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对不对？然后菜地的瓜和天哥，你们聊着吧，我知道你们好像家里离得蛮近的。然后圣安东尼奥说：“珊珊，同情你。” 同情我？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不是早饭吧？可能。 可能是， 圣安东尼奥来福猜的是腾讯。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不是。 而且你先公布答案了，你接着念吧。 好，其实是阿里巴巴，它是员工的身体年龄达到了32.2岁，那比实际年龄呢是大了一些，那在这四个巨头当中呢，体脂率排行当中，阿里巴巴以27%再次是排名第一，华为22%，腾讯17%和百度的15%。 是的， 所以看来就是百度的人确实会更愿意或者更勤于锻炼一些。 可能吧，我不太了解这四个行业，不，这四个公司里面员工的生活状况了。但是这个数据好像蛮让我觉得惊讶的。其实我这两个调查，一个是员工的身体年龄和一个是员工的体脂率之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的话，是随机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好。关键是这两个指标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公司，就是身体年龄又偏高一些，体脂率又偏高一些，是不是的确说明在这个单位工作的人们，他好像工作会更辛苦， 强度会更大， 强度会更大。 而且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新闻把它抛开公司来说，我们不要看说他是哪一个公司的成员，单从体脂率和这个身体年龄上来说的话，它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相 关 度，而且 是 非常高的。一般来说，如果你要注意锻炼的话，降低体脂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这个东西是一定要低下去的。 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呢注意身体健康，就算累的话，可是累的时候真的很想吃东西，这个事情该怎么克服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不要把那个缓解压力的方式全放在吃上？ 我和喜欢健身的朋友有一次聊到这个话题，我就说现在我就要吃东西，我说我已经饿得发昏了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你可以多买一些这个白菜、青菜之类的蔬菜放在家里，然后呢当你饿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清水把它煮了吃。 我跟你讲，饿的时候然后你让我吃青菜，我就会原地爆炸。 那你的体质就会降低啊，你爆炸一次消耗的能量。 本来你工作很累的时候你还让我吃煮白菜， 但是现在遇到的 工作很累的时候很烦躁哦。 对， 你还让我吃煮白菜。 但你 把刚才那段话收回。 我不， 你说。 就是你刚刚问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矛盾点在，如果你的工作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还是要以自己的心情为主了，对不对？因为心情不好真的非常影响工作。 是的， 心情不好比健康不好还要更影响工作。 对的， 对不 对？ 对 的，对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只是说在你能控的范围内，你就稍微的多注意一点嘛，始终也是没有坏处的。特别是少吃比如说高热量的高油的这样的食品，始终还是对身体更健康了，对不对？ 我现在是找到了一个规律，就在于你能控制的时候你就让自己控制， 好， 你实在控制不了想放纵的时候那你 就 放纵 吧， 对不对？在 放纵之后其实你会得到满足，会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 对， 又注入了可以控制自己的能量。 没错， 还是天哥会说话。天哥说饿的时候转移注意力呀，看九八二呀。好棒 好棒。好，菜地的瓜提醒了我一件事情，他说帽子山，昨天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戴帽子吗？ 谁是帽子山啊？ 你 我是吴珊珊啊。 然后你昨天立的两个 flag， 第一个是 我昨天有去看。 好的，首先说一说鲍丽云和宋子焕，是吧？ 宋子焕啦，对，你昨天跟我讲的是宋子赫，然后我就先开车的时候先去用那个搜索引擎搜索，可是我发现大多数人真的打的是宋子赫，只有那个百科里面说的是宋子焕， 宋子焕， 对 ，OK， 因为那次太像了，然后我觉得很好看，雪燕的小草说珊珊越来越漂亮了，是的，就是可漂亮了呢， 超美超美的呢， 好虚伪。然后刚才那个鲍丽云和宋子焕我真的有看，可是你理解的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看过那个鲍丽云和宋子焕吗？我昨天刚刚看的是皮克斯的一个短片，是在《飞屋环形记》后面的一个加映的动画短片，五分钟左右，讲的是有很多很多宋子焕可以给挨家挨户的送生命，新生命，不管是新生儿或者是新的小狗小猫也好，但是他们并不是这些生命的创造者，他们在天空当中有一群小伙伴，那群小伙伴呢是一坨云，这个云呢 一坨一坨的云 这一坨一坨的云呢可以用他自己就一小坨云然后捏出来自己的新生命，然后交给他自己对应的这个宋子焕去送给对应的人家。 所以宋子焕和那个云是一对一的， 是一对一的，对。可是，在这么多坨云之间呢，有一坨乌黑的云，它叫做暴力云啊，它名字叫做 Gus， 然后它对应的那个宋子焕呢，就看起来很伤残度很高，就是翅膀也非常的稀少，然后精神也不太好。原因在于这个暴力云很适合很喜欢去造一些充满暴力的小事物，其他的云朵造的都是什么小猫呀、小狗啊，然后戴着什么橄榄球帽的新生儿呀、婴儿啊，然后这个暴力云造的全是什么鳄鱼呀，然后脾气非常凶残的小山羊呢，每次送孩子的时候都把这个宋子焕折磨得够呛。 还有电鳗啊， 电鳗啊， 真的是非常有攻击性的那种暴力动物。 最后这个故事讲的其实是，这个不管这颗宋子焕、这只宋子焕受到了多大的伤害，然后依然对这个暴力云不离不弃的故事。讲的可能就是相爱相杀的意思吧。 对。 好吧， 然后小黄人你昨天也看了，对不对？ 我昨天有去看。 怎么样？ 哎， 这个爱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可能还是我有点老了啦。我们昨天不是分享了一个数据，说小黄人主要是给20岁到24岁之间的小朋友看的嘛，大朋友看的。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偏大了一两岁的样子。 不是16岁吗？ 可能偏小了4岁的样子。然后看的过程当中，我有的瞬间会觉得有点无聊，可是看到小黄人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可爱了。就这种动画片这种形式，自始至终可能不太适合成人吧。 OK， 短片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小黄人依然很可爱。Agnes 最可爱， Agnes so cute so cute。然后我强烈怀疑里面的那个大坏蛋 Bright 是大张伟配音的，我待会儿要去 search 一下。 你看的是中文配音版。 对，中文配音版。 OK，好， 电影院里好像是这种版本。 OK， 那时间马上要来到北京时间的8点整，那我们首先进入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当中和大家继续翻滚朋友圈。 是的，为什么菜地的瓜说失望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咱们留言。然后为什么你说失望呢？ 他应该说小黄人吧。 哦，鱼雷贯耳，妙胜，所以百度的这个身体健康指数较好，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好嘞，欢迎妙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点击关注哦，点击关注。 没错， 送大家一首爱如潮水好不好？我还蛮爱这首歌的。 好的。 爱如潮水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 看见举世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雨如潮水。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公众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翻滚吧朋友圈，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每天早上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 我是今天早上早起的时候觉得还蛮轻松的珊珊。 我是今天早上早起的时候从6:30调到6:40，调到6:50的水水。 好棒。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闹钟啊、睡眠这样的话题？这是因为我和珊珊对这些话题很感兴趣。 我们俩对怎么早起非常感兴趣。 没错，那还是要在介绍接下来这条资讯之前呢，跟大家说，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同时呢，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中， 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啦， 在花椒当中搜索活力982，那在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大学生朋友。 是的， 那大学生朋友现在肯定是碰到了很多关于找实习找工作的问题。那全国最受欢迎的这个 APP 课程格子是开发了一款 APP 叫做课程求职，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是叫做格子求职，那大家呢是可以通过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或者是说通过微信当中关注格子求职，来开启你更高效的找实习和找工作之旅，好不好？ 好，记得搜索格子求职哦。那另外呢，请大家帮我们推荐一下我们频率好了，因为频率是一个新频率嘛。刚才除了说可以在花椒直播上面观看之外呢，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可以通过 FM 982或者是 AM 927来收听。当然了，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那里呢也有一个视频观看的这样的一个通路。所以说，如果你可以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的话，也是非常感谢大家。首先，大家要做的是，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在听我们俩节目或在看我们俩节目的朋友，谁还没有点关注啊？能举一下手吗？ 哎，你知道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你特别像一个班的班长，就谁站出来说你们还没有做作业。 本来就是从小到大当班长的呀。 我也是。 怎样？ 但是我们两个的感觉就不一样，像我就是比较谦和一点。如果你们谁还没有关注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点击关注好不好？ 我是这样的，你们谁还没有点关注？ 给我站出来， 被你吓跑了啦。 你们站出来说我还没有点关注，然后我和水水就开始夸你，如果把你夸得够心花怒放，你就点关注好不好？ 天哪，这么拼。 太拼了，这个环节并没有跟水水商量。 太拼了，但没关系，我同意好不好？ 都同意是不是？ OK， 然后大家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之前的一些就是关于睡眠和闹钟的话题。那昨天呢，我是看到了有一款闹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闹钟的造型，首先就非常的炫酷。它是一个方形的金字塔这样的造型，给大家看一看不同颜色的感觉。 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类似，这是梯形吧？就是梯形的， 我觉得就类似于 梯形， 就是平顶金字塔吧。平顶金字塔吧。 对， 这是一款某品牌发布的多功能的闹钟，那它采取的是 3D 打印的外壳。所以在官方的这个公布的当中，它是有五种效果。那基本功能呢，是因为它是无物理按键，就它没有一个就啪嗒啪嗒按下去的那种按键。所以只要手在上面一挥就可以停止，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设定一个小时的小睡。那之所以敢 一个小时的小睡， 你听我说， 会不会小睡太久啊？ 你听我说，首先它就是电池是非常的经用啊，但是不管它的电池怎么样，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它可以在灯光暗下来之后，营造一种非常易睡的一种睡眠的气氛 啊。 然后呢， 关上灯不就睡着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就是营造一种莫名其妙的灯光呢？ 你不觉得晚上关灯以后，然后房间里面再飘上几缕绿色的光，然后这个绿色的光幽幽暗暗的慢慢自己悄悄移动，你会感觉自己睡得更香吗？ 是吗？ 不会吗？ 你确定吗？ 我在猜测。 怪不得你最近的精气神越来越不好了。 那这个闹钟内置的也是有一个处理器，然后还有更多的功能，我们在这就不做广告了啊。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这个闹钟它的售价是在，来 多少钱啊？ 大着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外表啊。刚才看到的是它的形状是固定的了，就是一个削了尖儿的金字塔的形状。然后颜色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个呢是那种很彩色的，然后是现代感的这种风格，或者是有纯黑的，黑色波点的。或者是有纯白的，或者这种原木表壳的这种感觉，木纹的。 大家猜一猜这个多少钱好不好？ 对、 猜对的话我们就送一个普通的闹钟。 我们怎么要老是要送东西啊？ 开个玩笑了， 可以了，可以让大家猜一下是多少 钱。 对啊，你看刚才我说希望大家点击关注，大宁宁给了咱们那个一些话术， 关注 走一走，活到99。哎，你不能这么念，你不能关注，就是你要有那种特别随意的感觉。 关注走一走，活到99。 对，亲爱的朋友们，走一走来，哎，关注走一走好不好？关注走一走，活到99。千山万水走人情，点个关注行不行？谢谢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活力98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大宁宁说只需要999元，不对。佳佳说298。胆子不够大，要大着胆子猜。同时，请大宁宁和佳佳点击关注。只要你们冒泡出来，就一定要点击关注。 好害怕，现在不敢猜了，对不对？ 佳佳， 佳佳不要， 佳佳一定要点击关注哦。 大宁 也一定要点击关注。 大着胆子猜是不是？ 对，大着胆子猜。 20000。 那你的胆子确实是有点太大了。 2000。 差不多了。 2000差不多吗？ 差不多了。 2000太贵了啦，什么差不多了？ 这款闹钟要卖2400元人民币。 不买，不买，不买。 所以有网友就留言说，花2400买个闹钟，一个月都睡不着。 就是不需要他叫我闹心。你看牛魔王来了猜的是98。我觉得2400买个闹钟真的是太贵了啦。 对，牛魔王居然能猜98，不行哦，你要点击关注。 对我来说，一个闹钟我觉得我最多能接受可能也就300了。 300。 300块钱。 我也差不多。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我们台里，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主持人都会有一个除了手机之外的闹钟。我怎么 破音了？我没有啊。 因为我没有，所以我也比较心虚。我们还是应该要买一个的，因为静瑜上次，静瑜上次跟我说，说水水，你一定要准备一个除了手机之外的一个闹钟。 我送你好了。 真的吗？ 嗯。 好，那你立下这个 flag。 我立下来，我现在就下单，你先聊一会儿。 现在不要下单了，节目完了再下单了。 好，跟大家开玩笑的啦。看到了，其实好像大多数人也觉得一个闹钟2000多实在是太贵了啦。买个关注主播不迷路，买个闹钟回家住。哎，我好喜欢这些常用的套路话术啊。 好物三强好棒。 你们在别的直播间听到了什么话术特别有趣，能不能发给我们参考一下？因为我们两个是新手主播，知道吗？就特别不会这些话术。我们俩目前学的最溜的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因为我叫珊珊，他叫水水。 OK， 关注主播不迷路，买个闹钟回家住。 关注主播不迷路，山水带你上高速啊。大家加油好不好，就这样的话术教我一下。 好，撒辣椒说了，说一个闹钟最多只能够接受50块钱。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多数的人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珊珊接受300块是他觉得他预设会有一些设计在这个闹钟。 对，我要好看， 对不对？ 你说或者是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比如我属马嘛，马的主题就是一匹大马，我可能会愿意接受。 珊珊，如果你要送我一个马的闹钟放在我的床头， 我会送你小蛇啦。 好，我 那么贴心，或者送你一只蝎子型的闹钟之类的， 对，超贴心的， 或者送你像一坨水一样的闹钟， 一坨水，你这量词不对， 你每次 一滴水好吗？ 我很喜欢用坨这样的量词，对不对？ 对， 每次那个闹钟响的时候，你都需要把它葫芦起来，你知道葫芦是什么意思？ 谢谢林达西送给我们的一见钟情， 谢谢哦。 撒拉就要记得点关注哦。然后牛魔王来了说，闹钟都不用，都手机了。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嘛，因为作为一个电台主播，有的时候早起还是会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 你知道吗？我曾经真的出现过用手机定闹钟，然后他没有响的情况。具体的说，他不是没有响，是那天早上我们其实是一坨人，一群人啦，要开车出发去山西做节目，是自驾过去。然后本来约好了有一个同行的队友在我家楼下捎上我，然后一起上高速。然后我已经定好闹钟了，把手机充上电放在床头，他应该是早上6点来接我。等我睡醒惊醒的时候，发现我家的表上写着6:40。因为我没有充上电，然后我的手机就没电了，就关机了，所以我的闹钟就没有响。就对于我们俩这种每天早上就一定要硬定时早起的人，就还是需要一个正常的闹钟的形状了。包括大家如果有很重要的事情，你看以前比如说高考的时候，或者是你有非常赶的必须要在7点半到达什么地方的这种情形，可能也会觉得只用手机定一个闹钟没有那么贴谱。 对，然后天哥说1块钱不能够再多了， 1块钱不能再多了， 这样好不好？天哥，我给你100块钱，你帮我买100个闹钟寄过来， 可以，可以，真的有1块钱的闹钟， 真的有1块钱的闹钟吗？是什么样的闹钟呢？ 你不要这样那个挑战所有的人的想象力。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网友， 天哥，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收回， 好，先收回，对，先收回，先收回， 好。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网友在网上网购了2张演唱会票，花了1000多块钱，然后卖家给他寄来了2张车展的赠票。你说你要买一个1块钱的闹钟，你或许可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烂闹钟，你不要立这种 flag 好不好？不要给自己挖坑。 OK， 收回了， 现在的坑好多呀。 谢谢撒辣椒， 谢谢撒辣椒， 谢谢大宁宁，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溜不溜？ 谢谢你送我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对吗？是这样的套路。 谢谢你送我天使之翼，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什么之类的。哎，你们送什么我们就编什么好不好？极致歌王。谢谢你送我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太能编了。 谢谢你送我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 谢谢你送我一见钟情呢。两个人 点个关注行不行？ 点个关注行不行？我也关注你。谢谢大家喽。 OK， 那接下来聊完这个闹钟的话题之后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上海的一个很好笑，但是同时又很 幽默。天都送了太阳，开始挑战咱们俩。 我跟你说，谢谢你送我个太阳，祝你永远高智商。天哪，我们俩怎么就是 继续来？或者谢谢你送我一个大太阳，祝你每天神情飞扬之类的也可以，是不是？ 但如果两个都是阳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太过于统一了。 哎，浩无三强说，珊珊，你每天给我1块钱，我每天早上打电话较早。我给你好不好？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和珊珊之间确实还欠了挺多债的， 存在着较早关系。 对，存在较早关系。嗯，但是最近都变成我叫你了。 是的。 嗯，但是我发现每次我叫你的时候，我都是刚起床，你都是要出门，你就不能早一点打给我吗？ 因为你离家就是家离得近呢。 嗯， 下次这样好不好？我起床就给你打电话，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我们用买个闹钟，然后关机，好不好？OK，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在上海的无人便利店。 嗯， 那无人便利店是一个大家可能在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概念啊，它可能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比较少。 嗯， 但是现在呢，在上海出现了一家无人便利店，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机器故障或者是天气原因，它是最近由于技术的调试又暂停的运营了，然后是引发了大家关于无人便利店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一个探讨。 嗯，的确是，其实无人便利店最近炒的还是蛮火的。 嗯， 哎，我看到了红尘小豆丁给了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刚才那个接顺口溜的游戏，他还说谢谢送我小太阳，愿你天天喜洋洋，还不错哦。 喜洋洋，美 洋 洋， 美 洋 洋， 蓝洋洋，沸洋洋，红洋洋。 你看我只是一只羊。你那个想到喜洋洋是这首歌对不对？ 嗯。 什么太阳出来喽喂，喜洋洋哎，喽喽，你想不到吗？ 千山万水总是情，点大家点个关注行不行？ 行不行？行不行？嗯、快点呐！ 嗯。然后这个便利超市呢是现在暂停运营以后，大家就在说那无人便利店这样的一个概念到底会不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超市发展的一个趋势、 嗯、 或者以后成为超市的主流呢？因为之前就是有很多那个就是高技术的一些就是人或者是一些企业的老板都在预测说无人便利店是未来便利店的发展的绝对方向。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其实这也的确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吧。大多数的、嗯、有很多类似比如收银员这样的工种就是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啊， 慢慢的被人工智能取代。 慢慢的， 对 对。 嗯， 嗯，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定是好事、嗯、在我看来 一定是好事是吗？ 嗯，因为大家会找到其他的工作方式。 嗯， 并不是说这些人的工种被取代了之后他们就没有活路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 嗯、 哦、不过其实这个无人便利店是阿里巴巴的那个吗？ 不是，这个不是阿里巴巴的， 这个不是，是吧？ 嗯， 其实还有一些无人便利店有马云爸爸有遭受到一些质疑和争议是吧。嗯，但是不管怎么样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事物本身的意义和存在。 对， 目前为止它可能并没有那么先进和成熟，但是可以先去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 嗯， 嗯，对。那在年轻人当中这个便利店是更受欢迎一些，但是也有附近的居民表示说里面的商品的品种是太少了、而且还开在大超市的旁边，那如果要买东西的话不如还是去大超市好了。 对， 嗯， 其实我蛮喜欢去大超市的。 是吗？ 其实除了主要还要需要排队购物之外，排队结账之外，剩下的我都很喜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嗯， 我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不会买的商品。哦，还有这些呢，哇，算了，好胖，再见。但是我想看一看了， 让眼睛饱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吗？嗯，看看膨化食品让眼睛饱起来。 嗯， 嗯， OK， 谢谢红，哎，我看一下，有红尘小豆丁来到了。 红尘小豆丁是的、嗯， 点关注、哦、 就刚才喜羊羊就是他给的呀。 嗯，送了一个女神来，珊珊， 谢谢你送我个女神，我还你一个大女神。真的，想到女神只有这件事情。嗯，谢谢你送我个女神。 Okay， 谢谢你送我个女神，然后怎么样呢？嗯， 希望你和女朋友感情深。凑合吧。 谢谢你送我个女神，我们和你感情深。 我们和你感情深，感情深恨一口闷。怎么还说上了这个？ 谢谢你送我个女神，我来和你一口闷。 可以，这个不错，这个不错。举杯一口闷。哎，你们不要再挑战我们了。大山哥慢摇，谢谢你送我个金话筒。 嗯，麻将祝你一条龙。 给你满分。给你满分，这个金话筒真的一条龙是满分。嗯， 是吧？嗯， 大山哥加油哦。 嗯， 一条龙好不好？ 然后 Alice 艾丽丝儿丝儿，艾丽小丝丝儿说 ，Alice 艾丽小丝丝儿。 嗯，他说无人的超市在中国能行吗？表示怀疑。他说那天我去711看到一个人拿了一堆饮料，然后饮料摔在地上了，死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嗯，实际上真的需要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包括共享单车在开始慢慢的 进入到大家生活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破坏共享单车的事情。 对，慢慢的，其实大家的整个会好起来，对不对？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我相信慢慢的会好起来的。 大山哥 S 慢摇，谢谢你送给我们的金话筒。 是是 啊、然后，如果你觉得我有才的话，请点击关注活力九八二，好不好？ 套路太深了， 套路太深了。 为什么要给自己玩这种极致的游戏呢？ 走进去就走不出来的套路。OK。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天使之翼玩过了呀。哎，我就这样，咱俩回家先把这些礼物都自己玩一遍。 谢谢你送我天使之翼。 谢谢你送我天使之翼。刚才不说了吗？就祝你翼的，咱们这样，翼的同音词有什么呀？就不是翼开头的 提呀， 提 滴呀，什么？你就想嘛。 祝你老婆娇滴滴是吗？ 这个我觉得还是祝有未婚的人比较切实际。 嗯， 如果已婚的话，老婆如果不是娇滴滴，很难改变了。 祝你女朋友娇滴滴。 可以。 太阳已经有过了， okay,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当然，撒拉娇也说了，如果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可以自我管控的能力的话， 你看，比如说， 是一定可以的。 谢你送我天使之翼，祝你聪明什么？ 聪明又伶俐， 聪明智慧会做题。 还是在高校的情况是吧？大山哥玩得好开心的。 OK， 大山哥又送了一个小黄人。 小黄人，一会儿告诉你。咱们俩现在开始商量吧。人的压抑。 谢你送我小黄人，仕途坦荡过大门。 谢谢你送我小黄人，这个有的押韵我也不会，是不是？不是每题都押韵。 对，我就过大门是对的呀，小黄人。 但是过大门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就不如一条龙可爱。 好。 或者是谢谢你送我小黄人，祝你每晚都造人。 OK， 谢谢大山哥，然后也谢谢连山，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礼物，今天早上非常开心。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给大家带来一条资讯，好不好？ 好的，在成都呢，有没有成都的？有没有成都啥？ 成都嘞？ 成都啥？举个手嘞？好像不太对，对不对？在成都呢，有一个六岁的萌娃，特别特别的酷。他不只是萌娃了，我觉得他简直是个酷娃。六岁的酷娃，简称六娃。 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 对，自编自导了史上最萌的电影。六岁的小朋友自编自导了一部电影，也是进行了首映。刚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萌娃的图片啦。这是一部由29个孩子自编自导自演的童话电影，是一部历时了120天拍摄的电影，是一部保留了童真、记录了孩子眼中世界的电影。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呢？三个冒险家爱丽丝、泰特和巴斯为了寻找小学之门，来到了友谊村、梦想之宝、问题之门，寻找五颗宝石。在这些奇幻的经历当中，他们经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这是由史上年龄最小的孩子担任导演、演员和编剧拍摄的一部电影，叫做《神奇宝藏在哪里》，是前两天和公众见面了，在成都。这部电影呢，一共十多分钟吧，然后是由特别可爱。由金苹果新蒙特梭利幼儿园城堡班29个5到6岁的小朋友们原创的。我的天哪，我真的是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其实他们具体的故事长什么样子你会想听吗？还说你会想看到这样的影片？ 我觉得你可以讲一个梗概。 梗概呢，其实就是 你刚刚说到 三个冒险家 找宝石， 来到了友谊村，一群戴着草帽、穿着纸做马甲的村民们正在劳动，有的在浇花，有的在扫地。突然之间，宁静的村子传来了一阵哭声，引起了冒险家们的注意。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戴着粉红色草帽的女孩正坐在门口哭泣。大家立刻上线。 梗概，注意是梗概。 你怎么了？说小女孩说我想妈妈了。他们说没关系，书和玩具可以陪伴你。 找妈妈是吗？ 就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到了梦想城堡。然后开始集齐了友谊、勇敢、善良、梦想、智慧五颗宝石，成功开启了小学之门。因为他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嘛。然后终于可以上小学了。 好的，圣安东尼奥尼，谢谢你送我们四叶草，点个关注好不好？ 点个关注，这个节目真的好。 所以这个其实动画片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是真的是一个班的同学去做原创的，是吗？ 29个小朋友是部电影，其实不是动画片，自编自导。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样子啊，比如说呢，这是他们的 首映礼。 嗯， 嘿，这儿， 嗯， 这是他们首映礼的时候，他们自己在发布自己的电影。 嗯， 然后包括这是他们在观看自己的电影的时候样子，全是小朋友，特别特别的萌， 好可爱， 萌死了。嗯，这是他们在讨论剧本。 你不要小看了小朋友的创造力。 我当然相信小朋友的创造力了。昨天咱们分享的那个日本艺术家田中达也，他有很多好的创意都是来自于小朋友给他的灵感。 对。 嗯，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样一部电影，看看这些小朋友到底是有没有在电影上真的是搞事情。 神奇宝藏在哪里？如果我能看到的话，我一定会看的。 OK， 我会去 search 一下。 嗯，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两条关于电影方面的讯息。那首先呢是来到了李安的一个消息。嗯，李安的新片呢是和威尔史密斯合作的。嗯， 哈乌三强送了一个小火车。谢谢你送我小火车，关注分享不后撤。可以吗？ 这个很棒。哎，这个很棒， 加油， 这个很棒，这个有加分。 谢谢你送我小火车，山山水水带你开火车。什么鬼了？ 去哪里？然后去哪里呢？开着火车去哪里？ 开着火车去微微一笑啊。来微微。嗯 嗯，那李安的这部电影呢是计划是在明年的2019年上映，那是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嗯，然后是一部科幻片，叫做 谢谢你送我小火车，祝你每天都嘚瑟。 你还真的是在我旁边认认真真想这件事儿呢。 嗯，来吧。嗯，李安什么？ 李安什么？李安的新电影叫做《双子煞星》，是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你不要再打断我，然后就又 开始了。谢谢你送。好了啦，你怎么知道我的套路？我不想了，停止思考 ，stop thinking。嗯 嗯，那这部电影是已经筹备了20年，在1997年的时候就曾任迪士尼公司主导。然后呢，然而是由于各种方面的技术而搁浅。那威尔史密斯饰演的是主角特工，他在退隐之前发现25年前的年轻的自己的克隆版将要自己置自己于死地。天哪，好绕。嗯。嗯， 置自己于死地。 对，置自己于死地。 嗯， 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在明年要和大家见面，这也是李安的新片。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嗯， 如果大家对电影感兴趣的话，喜欢李安导演的作品的话，可以关注他的这部新片啊。 没错，那李安其实一直以来是不断在尝试的一个导演，所以他的新片当中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尝试。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同时呢，我因为在周末的时候看了徐安华导演的新片，叫做《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哒哒哒哒。 把酒问青天。 哒哒哒哒。好了好了，停止停止。嗯，然后《明月几时有》首先是一部，我觉得是一部好电影了，就在我看来，就大家真的是可以去。 当时你看完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你觉得很好看。 对，然后呢，如为了鼓励大家去看，要给大家讲的是这部电影的颜值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爆棚的程度。 都有谁呀？ 嗯，都有周迅、霍建华、彭于晏。 我的天哪。嗯，我就只要说到周迅就够了， 对吧？ 嗯 嗯， 就是只要说到周迅就觉得哇哦，然后霍建华哇哦。永远哇哦。还是看出了我的喜好的差别的。 那我 想，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就这三个哇哦，你能再演示，然后说出一下，就是不同，他们之间的不同和区别吗？ 可以。 嗯，好的。 嗯，来， 周迅。 哇哦，哇！周迅现在是一个没有那么高产的演员，因为他非常注重影视作品的质量。 嗯， 他这次能出来，说明这部作品一定非常的优秀。 OK。 而加上周公子的绝世美颜和他的演技， 嗯， 每次说到周迅的时候就眼前一亮。 霍建华。 哇哦，是一个帅哥，对我来说 ，so so。 OK， 敢不敢？ 彭于晏。 哇哦，别管演技怎么样，小鲜肉总该哇哦一下。是不是还是非常有层次的？ Okay。 好的，时间来到了8:30，快要到8:30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云浩。那我和珊珊明天和后天休息，明天后天是王爽和他的搭档和大家带来节目，大家要继续关注我们。然后呢，我和珊珊会在周六和大家见面。另外要给大家精彩预告的一点是，我们的新直播间将于明天开始使用咯。 对的， 所以从明天开始大家都能看到大的直播间了。拜拜， 变阔气了。 OK， 一会儿见。 拜拜。嗯，送水水一首别送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好久不见。 嗯，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呢，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了，您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 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大家，课程格子这样的软件啊，推出了一个格子求职，如果你想高效的找工作、找实习的话，可以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或者是在微信搜索格子求职。 哇，这已经是我们的硬广时间了吗？ 啊，是的，赶快。赶快说完，希望大家关注了。刚才连山送了一个主播辛苦了，我跟水水刚才在上半集当中玩了一个游戏，就是大家送什么，我们立刻接下半句，比如说，谢谢你送我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之类的。 零食吗？零场吗？ 零食。谢谢你送我小火车，关注分享不后撤之类的。 天哪！ 谢谢你送我主播辛苦了，主播其实是为人民服务。 你们距离直播网红又更近了一步。哎， 谢谢你送了喜欢你，我们都会爱上你，谢谢林山。嗯， 那这个环节还要继续吗？ 要继续，加油。我们要加油尬聊。 好不好？ 对，这个环节主要就一个字，尬。 对，今天我跟云浩跟大家聊的这个关键词呢，也是尬这个字。嗯，因为2017年如果你要想分享一下，比如说哪个关键字是2017年的流行文化关键字的话，其实有两个字。 哎， 第一个字是丧。 嗯， 第二个字就是尬，特别尬。 丧是我的常态，尬是我现在在直播间里的感受。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觉得尴尬呢？ 因为很久没来，然后我怕等一会儿送礼物的时候，我如果接不上下半句的话，就会很尬。 我们就忽视啊，反正我们脸皮厚，对不对？ 对，这倒也无所谓了。但你知道，以前如果说错了什么话的话，大家看不到我们也还好说。但问题就是现在通过摄像头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近况。 嗯， 你可能会发现我会脸红， 嗯， 心跳加速。 嗯，我们都送小黄人，小黄人真的很难接。 我 会挑战的， 我们都送小黄人，给我两分钟， 嗯， 让我醒醒，早上没睡醒。 好吧，大家平时会用到尴尬这个字眼吗？比如说你们会用到那个特别著名的好尴尬呀，这个表情，小月月的表情。 啊， 好尴尬呀。 是这个。 或者是，对，就是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跟朋友在聊的时候觉得尴尬。嗯， 以前我们都说它是个形容词，就是真的是遇到什么接不上话，或者觉得现场很没趣，但又不得不哈哈哈哈哈哈， 对， 一下这种时觉得尴尬，或者有什么让你觉得出丑难看的场面觉得尴尬。 是， 现在尬好像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动词。 对，是动词。 有没有觉得 有动词？咱们在聊这个动词之前，我觉得还是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尴尬的这个心理的因素。 好， 就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动词呢？是因为它是一种心理情绪转化出来的。 嗯， 只不过我们把它变成了动词去用，比如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尬舞啊， 对啊， 尬聊 啊 之类的。对，但是其实它最开始的缘起，天哥啊，谢谢你送了一个小龙虾， 谢谢你送了小龙虾，听了节目你不下。 希望关键时刻不抓瞎，好不好？ 好的。 嗯， 谢谢你送了小龙虾，祝你江湖行走成大侠， 祝你未来事业一路发。 未来事业一路发可以，这个很像主播该说的话。来吧，尴尬这个词其实最早就是我们一种表达心情的感觉啦、嗯、比如说对面走来不那么熟的人，不知道要不要打招呼、哦、尴不尴尬。 嗯，我觉得这个远不如另外一种情况尴尬。 什么？ 对面走过来人，你以为是熟人，举起了手发现不认识。 或者是对，或者是以为路人在拍自己，赶忙摆好姿势，结果对方在自拍。 我的天、 尴不尴尬？越来越尴尬了。给一面之缘的微信好友发信息，弹出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 啊，这个无所谓，反正他也不知道。 嗯，好吧，他也不知道，对 对， 就是其实就是自己知道还好， 但我就怕我的微信列表里面有15个 Helen、嗯、或者有20个 Kevin 之类的、 啊、 然后当我发信息不知道谁是谁，还经常换头像的那种。 那我的天哪，这个真的不可以。 好、送了一个什么什么之火， 星星之火，小元宝的粉雨听风送了一个星星之火， 祝你在梦想的草原上可以燎原。 不押韵了， 这是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 嗯，人家是星星之火。水水也戴帽子了， 戴了吗？ 这不是水水，你看一下了，这个不是水水， 这赵四。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还能玩完吗？这个游戏。连真说：“谢谢你送我一桃花，希望你每天听我说话。”嗯，谢谢你送我星星之火。 嗯， 给你生活啊，我们节目给你点燃一把火，好不好？ 我觉得你今天脑细胞可能会死掉大半。 真的，我要研究一下这些。好了，我要好好弄。 你知道这个可以提前准备的，因为反正礼物就这么多种类， 嗯， 我就干脆把所有的都列出一遍。 要列出10个才可以。 对，就是还不能重复。 好，回头来玩，回头来玩。 好， 来吧，继续说尴尬这件事情、嗯。刚才说到了，你说如果和朋友自拍， 嗯。 结果朋友发出来之后发现朋友没拍你自己，你尴尬吗？ 拍我自己我觉得没拍我自己我觉得还好，无所谓嘛，入框。我尴尬的是如果他拍了我以后， 拍了然后没有 P 你， 他只 P 了自己还把我 P 变形了。 嗯，这种不是尴尬，我觉得这种真的是要翻脸。 那我真的就想拉黑他。 我觉得 P 自己的话就是还好，可是如果你把别人 P 变形，这个真的是很过分，就是没有公德心。 可是曾经经常有很多姑娘们是这样干的呀，就是下午茶闺蜜间的聚会，然后发出来的照片四个版本照片是不一样的、 这就真的不是真的闺蜜啦、我都还好，我的闺蜜都是属于就把每个人都 P 得很美。 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负责 P 所有人的照片，就是大家有一个默契，就是这张照片发出来之前要领取公版。 对， 就是这个公共发布版。 我是这样的，我的闺蜜们是比如说我们排一个顺序， 嗯， 然后我 P 完传给 B,B、嗯、P 完传给 C,C、 啊、 完传给 D, 然后最后发到群里。 啊， 因为有的时候你有一个人 P 所有人还是没有 P 到让别所有人特别特别的满意。 嗯， 如果是特别重要的照片， 嗯， 比如说某一个人的婚礼上的照片， 啊， 或者某个人什么三十大寿的照片。 你是刚刚经验谈完是吗？ 是的，然后这种就一定要把每个人都 P 得很好看才可以。 好，我们看看哈。自己给他取了个名字，让他吹成啥名是吧？ 让他改成啥？嗯，哦，你说，哦，你吃菜地的瓜，你给云浩取了个名字叫水水是吗？天哥说，那个如果是跟朋友一起合照，没有 P 你的话，简直就是委屈到变形，或者把你 P 变形，委屈到变形， 委屈到变形，不如把我还是 P 变形吧。 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情人节独自去吃火锅， 嗯， 然后这家火锅店送你玩偶陪伴，尴尬吗？ 嗯，这个呢，我觉得吧，多多少少心酸大于尴尬。 嗯，是的。 别人对面做个活的， 嗯， 你对面做个死的， 死的听起来也太可怕了吧？ 别人还能 喂口吃的，你应该是可以做个假的， 你这边呢，嗯，只能看着。 嗯，来吧，除了这样的情况，讲笑话冷场， 讲笑话冷场，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你觉得尴尬吗？ 我觉得还好，我已经就是，嗯，反正我笑点低。 作为一个主持人， 嗯， 如果是那种特别大型的活动， 啊， 你已经铺好的梗，你觉得这里应该抱一下，抖一下包袱， 嗯， 然后你觉得现场会点燃，会有回应， 啊， 结果全场鸦雀无声。 啊，但我现在已经完全修炼到，就是即便我的那个梗没有爆，啊，我也会在接下来让自己爆。就比如说我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段子或者一个什么 梗，没人笑，然后 没人理我 是吗？ 然后我就你们不理我。一般大家这时候都会啊，好了， 这样更尴尬，好 不 好？不 会啊，就大家至少会理我呀。 就达到结果就可以了，不择手段，无所谓。 好吧，好吧，你是一个就是求抱抱的这种风格，是不是？ 求亲亲，求抱抱， 求 举高高。 嗯，但是天哥说了，说全场鸦雀无声本身就是一个笑点，只不过这个笑点会来得晚一点了，然后显得这个主持人有点蠢萌蠢萌的， 会压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那个效果其实蛮好的。 对，就这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尴尬的情景， 嗯， 有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里面去呢？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觉得哎好尴尬啊这样的情况？ 我跟你说， 你真的觉得尴尬的情况是什么时候最尴尬的？尴尬到死。 我跟你讲，我真的有一次非常尴尬，是在主持的时候，我在主持一个演唱会的时候。当然不是那种说万人数万人的演唱会啊，就是一个类似于星光现场那种，可能容纳了个1000来号人。 嗯， 那这个人已经很近了，如果真的是数万人的体育场其实还好，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效应，就是离得越远无所谓，反正光一打你根本看不到。 对， 但是 你知道前两天我去看那个小黄车的万人演唱会，然后黄子佼主持的，中间有一个女艺人， 子佼哥干了什么？ 子佼哥很好，子佼哥他就是他的临场本来就很好嘛，他很可爱。 嗯， 然后有一个女艺人，我就想不起来是谁了，可能是徐怀钰或者谁吧。 嗯， 就真的还蛮冷的，你知道吗？就是全场、 徐怀钰， 踏浪的那个徐怀钰， 这么早？ 那什么什么菜刀山上来，我想你也是看花，菜刀山上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啊！天哪，我终于听出来是什么调了。你哼到后面的时候， 啦啦啦啦啦啦，那个歌。 这就是尬歌，这就是典型的尬歌。 嗯， 然后呢，就是现场没有人听过那首是吗？都是九几年的小朋友， 大家都听过。其实他唱歌的时候大家反应还好，反而是聊天的时候比较尴尬，因为他真的会有那种，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不太会互动， 他太久不做艺人了， 可能是他太不会互动有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了啦，像你说的那种情况，你是主持演唱会的时候碰到了多尴尬的情景呢？ 我是没有关库门。 没有干嘛？关库啊， 就这个算，这个算三俗吗？不算吧。但也还好了，里面肯定有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走上台的时候，我才发现，而且因为那是一个小场，所以就离观众特别近。 有人看到吗？ 如果真的是远的话， 有人看到吗？ 有，前两排所有的观众都在冲我做一个姿势。 嗯， 我心说今天是对我有多么让我下台吗？ 这个、 冲下指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仔细，就前面有一个姑娘实在特别着急，你看下面。 这个真的是尴尬了啦。 但我觉得我的反应也还好。 你怎么反应的？ Wait a minute， 转过身，拉起来，转回来， yeah。 那我难道能怎样？ 哎，这样的反应你就不要说自己反应好了好吗？ 那不然呢？ 你要不然，难道你还要当着大家拉吗？你还当着大家拉吗？你这，我的天哪！你这是最正常的反应了，我以为你有多机智。 你刚问我说我最尴尬的时刻吗？ 这真的很尴尬。 对，我还有一次。 跟你讲，真正尴尬的时刻是没有办法救场的，基本上。 那我还有一次也是没有办法救场。我跟你说，真的是就是现场意外频发，因为我可能是一个舞台风格比较活泛的主持人。 嗯。 然后有一次也是另外的一个音乐会现场，然后他那个舞台哈有一个大的台阶，我就从舞台上跳了下去，跳了下去跟观众互动完，我不是要回来吗？回来的时候呢，我的手里拿着麦克，然后我在跳的时候，我的膝盖狗到，不是膝盖打到手肘，手肘里的麦克打到我的嘴 啊， 就打到嘴唇上，然后嘴唇磕到 了 牙齿上，出了血。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啊，因为你人很兴奋嘛。然后呢，我就回到了舞台上。 回头见观众朋友们，然后哗哗一直在流血，是吗？ 没有那么夸张，但重点是那个现场的那个机位对着我，旁边有两块巨大的 LED 屏，然后我就余光瞟见 LED 屏上，因为是我脸部的特写，然后我自己就看到了，但我觉得观众未必看得到，那我当时也觉得很尴尬。 一定有观众看得到了，我就像你这样不算尴尬。 但我觉得那时候我知道了什么是一个主持人的敬业心，就真正打碎了牙，咬破了嘴，把血往肚子里咽。 说得不这么夸张，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不尴尬，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蛮敬业的表现。就在舞台上面，一个主持人或者是一个艺人，他努力表现，哪怕受到了一些就是这种皮外伤，大家其实是会表达一种尊敬的啦。 嗯， 不会觉得尴尬，比刚才那个事例好很多。 我要听你的， 你稍微等一下，看一下大家说的这个尴尬的事情。有很多朋友讲说，比如说上厕所没带纸，刚才是不是菜地的瓜说没带纸的情况？ 10086啊。 然后撒辣椒说了。打10086我可以送你纸吗？ 开玩笑的，那是一个段子。你点京东到家可能都比较快一点。 此处是广告啊，就是、此处不是广告招商。 不是广告，不是广告，没有收广告费。 撒辣椒说了，说在国外呢，没有带厕纸上厕所发朋友圈，有50个人送来的纸巾；在中国呢，上厕所没带纸发朋友圈，有50个人评论，100个人点赞。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很可爱啊。 嗯， 你等久一点嘛， 妙胜 自己也会干的。 妙胜，你这个事例我就不念了，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播，但是蛮尴尬的，蛮尴尬的。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啦。嗯， 完了已经刷过去了，因为大家的尴尬的事情太多。 没有，妙胜的还没有刷过去，鱼雷贯耳，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在这里。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上厕所不带纸的情况，的确是挺尴尬的。你知道我如果不带纸的话，我经常不带纸，我都是现借。 大圣，我跟你说，你这个我虽然不能读，但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怎么做呢？ 加油，加油！ 好烦哦。 你没有看到有一个采访的视频吗？ 嗯， 就是某某 TV 做的，然后呢，就是采访大街上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就说，如果你碰见了你的室友在跟的话，你要怎么办？然后 加油是吗？ 对，就我听到其中有两个回复非常棒，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加油，另外一个就是加入他们。 我的天哪，云浩，你注意一下尺度啦。 没有了，大家又看不到我在说什么。 对啊，开玩笑啊，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调侃的方式，调侃尴尬的方式了。来福说了，哎，叫来福好可爱哦，我以前一直念圣安东尼奥来福，但是菜地的瓜直接 熟 简称来福， 来福熟， 是狗狗是吗？说现在单位停电了，这个天气算不算尴尬呢？这真的不是尴尬，这是遭罪， 这是要命。现在这个天气是要命， 建议你叫一个冰棍儿什么的啊。 你可能得叫一个冰桶吧，我就叫个冰棍儿已经没有用。 蔡弟的瓜一直在关心云浩，你的嗓子今天听起来是有点沙哑是吗？ 对。 你怎么了昨天？ 就是尬歌，在家自己一个人尬歌。 在家自己一个人尬歌，自己跟自己尬歌吗？ 就因为我房间里有录音设备，有时候会在房间录歌嘛。 好， 别让我唱歌，好，下一个环节。 录的什么呀？ 我昨天念白。 念的什么呀？ 不记得了，词不在手上。 是的嘛，这样现在回家取。 什么？ 现在回家取那段录音。 好，我走了先。 我来跟大家尬一会儿对白。其实今天说到尴尬这个话题呢，尴尬这种通常咱们以前指的就是人遇到一种情境之后，不知道进退，无所适从，而产生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产生那种不适感，或者是一种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从心理学的定义来说呢，尴尬的情绪是个体因处于公众的注意焦点、失言或者是棘手的情境的时候，而产生的一种别扭、紧张、懊恼、难为情、不知所措的情绪体验。 对，反正就是有， 是不是特别准确？ 对，非常准确一点，有几个因素必须满足，就是在被关注的情况下，然后被围观的情况下，失语、失言、失去了掌控权， 对， 这几种情况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无所适从。 对，就是，哎，我该怎么办？我好害羞。比如你刚才那个门的情况，再比如事情仿佛没有， 没有， 好像 能 hold 住现场 啊！你好能，你就是脸皮厚。然后或者是事情仿佛没有像我想象的一样，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种无所适从，或者是。好紧张，我该怎么办？这种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尴尬的心理情绪。其实根据百度指数来显示呢，数年来尴尬在各种语境当中出现的概率是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的，至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病入膏肓的尴尬癌的态势。尴尬癌，就这些年来一直是在增长的尴尬这种情绪， 已经成为了过去几年继这个直男癌，包括还有一个什么 癌， 懒癌之后，好像第三大 致命性癌症是吧？听起来好可怕，引号啊，致命性癌症。 因为我觉得这个癌症的诞生，这个当然不是真的这个癌症、 对的， 就这个 尴尬癌 这个状况的产生，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互动型社交的这个需求量日益的旺盛，就是大家交流越发的频繁。当你交流频繁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或者你是一个不擅长接茬的人， 对，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成为这个癌症患者当中的一员，就很容易，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跌入这个大军。以前这个尺度可能没有那么高，现在你就很容易就掉进去了。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尴尬癌这种情绪里面包含别扭啊、紧张啊、难为情啊等等等等。妙胜刚才说他碰到的那个情况就是难为情。就碰到了同事和对不对？这的确是难为情。然后在这个时候插播一个小小的问题，蔡地瓜问你了，说云浩啊，你的嗓子哑了，除了你昨天录了歌，是不是还加上吃辣和喝冰啤酒啊？ 我跟你说真的，你找遍你身边所有跟我同龄人，就是20岁的小伙子，都不会有像我这么哑的 脸呢。云浩怎么讲，你什么时候20岁了？ 就是 15年的事儿不要再说了好吗？ 15年前 的事儿， 7-8年了。 7-8年， 就是抽烟喝酒打群架这些事儿我都不敢。 然后包括吃辣我也吃不了。 从小很乖是吗？ 对， 嗯， 就生活是一个无趣的老年人。 好吧，还不错啦，其实在家一个人尬歌能尬把嗓子尬哑也是挺厉害的。嗯，继续说到尴尬的这种情况，大家不是说了吗，说哎呦现在是病入膏肓的尴尬癌的态势。 嗯， 实际上尴尬癌这种所谓的心理新时代的病症不只是为自己犯的，哎，就是也会被别人犯， 就是， 比如说看得我尴尬癌都要犯了。 有、嗯，我特别怕那种就是朋友圈里面有这样的人， 嗯， 就是明明他讲的话非常无趣， 嗯， 然后他还得一直讲， 嗯， 然后大家又碍于说有教养， 嗯， 还要给他以回应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就会替他觉得非常尴尬。 那，啊，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情况，你是什么情况下，比如朋友圈里哪些人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会让你觉得特别尴尬呢？ 不是朋友圈里，就是几个朋友在现场的时候，朋友圈无所有。啊，在朋友圈里我至多不理他，至多把他屏蔽掉就好了了。 在现场真的不行， 在现场对不对，你说你真的可以甩臭脸把他一个， 可以，我可以我就是这种脾气啊，你没看出来吗，对不对，我就是如果我真的是现场碰到一些朋友他真的觉得我太无趣了，我觉得 我一生不会跟他成为好朋友，我就不说话。 就如果你是遇到那种，比如说开那种很下三路的这种玩笑啊，然后或者说， 嗯， 说一些真的非常无聊或者三观明显跟你有很大出入的梗，那我也可以， 嗯， 但是我怕就他抱着好心， 他其实 想要暖场，然后呢是有好意在的，出发点还不错的情况下，嗯，但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我会说好尴尬呀，我说你这好冷啊，我们直接说 换话题 啊， 这趴过了， 嗯，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的风格来 对帮一下 控场是吗？ 对，帮一下他。 蔡姐的话说豪爽山，我的确是属于比较豪爽的性格了，山东人嘛，啊，就会直说直给直肠子，嗯， 就是情商低。 怎么就情商低了？ 我跟你说，我特别期待换到大直播间，因 为 换大直播间 打不到你是吗？ 就是他哪怕加个痒痒挠他都够不着我。 我会自己带冰棍，大冰棍， 冰棍， 大冰棍。就你知道冰棍是吃的那种冰棍？ 你说冰棍是吗？ 冰棍是 冰上曲棍球的那个球。 冰棍就是那种大冰棍，可以打人的那种。 他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打人好开心呢，你不觉得吗？好吧，这是今天跟大家先开启这个话题啊，大文化， 嗯， 因为是2017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字，起源于咱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叫做尴尬。跟大家分析了在心理学里面尴尬的定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云浩就说了，现在尴尬尬这个字好像变成了一种动词。 对的，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这个以尬为先，你能用尬尬出什么样的动作来？ 咱们跟着大家的节奏啊，或者是大家跟着我们的节奏，我们一个一个聊尬什么好不好？尬 X， 首先聊的尬舞， 这个是去年可能大家关注到最多的。 嗯， 因为我们身边就是我还没法说它不好，因为我可能我自己老妈也挺爱尬舞的。 哦，是吗？ 没有了，就是这个茶余饭后的活动。 在你理解的那个尬舞是指，比如说咱们妈妈这一辈去跳广场舞叫尬舞吗？ 嗯，这个的话算了吧。 算尬舞 算了吧， 哦， 我觉得尤其他们，你知道他们那个舞队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就一旦有竞争有 PK 这个部分，我就觉得那就算尬舞。 好可爱呀， 如果说只是一群人在一起有一个人领舞大家跟着一起跳， 嗯， 那我觉得是广播体操。 嗯嗯， 对不对，就是他们涉及到真的比如说有一个龙虎队 要比赛是吗，还要 然后有一个对对对有一个天青队，比如这样的两个队， 哦， 他们是有比赛关系的。 嗯，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尬舞。 是的，就是尬舞的又叫 battle， 其实它是街舞的专用术语，在咱们的理解当中就是两个高手 对 决尬舞，对不对？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街舞社的时候那会儿也经常看到大家尬舞，但那会儿不会这么说，那会儿叫斗舞。 对，叫斗舞或者是 battle。 对， 嗯， battle 就是每一个人挨个出来跳那么一段，哈哈， 嗯， 然后下一个人再出来一段，就他有多拧巴， 哦， 他又有多拧巴，然后他在地上有多么能打滚，他叫 他有多么 能 旋转是吗？ 对对对对对，他旋转360度你就得720多。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觉得这个有很尬。 我每次看跳街舞的那种小朋友在地上就是转圈的时候，用头 疼， 我都觉得他那个头发难道不会就是头皮不会磨穿吗？ 哎，人家戴头盔的好吗？ 有的不戴，有的只戴帽子啊。 啊，有的对对，他们的帽子，哦，我就像 那有戴硬顶什么，就跟跳芭蕾舞鞋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足尖的顶一样。 应该吧，里面可能加了一个就是盖碗之类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像这里有一个有一块会被顶的话，我感觉那块时间久了会不长头发。 所以在医院的皮肤科看到斑秃里面有他们一点都不要觉得奇怪。 不会真的造成这种现象吧？会造成这种后果吗？ 头发会少， 有可能。咱俩 还不跳舞，咱俩还是别猜测这种情况了。但是呢，现在说的这个尬舞，我是看到表情包里面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忘我的表演，就是秒懂尬舞的另一个境界，就是尴尬的跳舞。 对，那个是这个是我们真的无法接受 的。尴尬的跳舞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就尴尬的跳舞，这个就是以动作不协调，然后舞姿疯魔，还有你自我陶醉，这三大特征集于一体。只要有人在这么跳，你都可以用尬舞来形容他。 大家身边会有尬舞的人吗？然后这个时候呢，天哥说了，说尬吃。 尬吃， 尬吃这个很难尬哎。 那你真的是跟自己过不去，我觉得。 对，我觉得天哥洗头用清扬，应该跟别人尬洗，有人用海飞丝，有人要力士， 这会洗出不一样的效果。 珊珊洗头用沙宣，云浩洗头用什么？ 我用那个就是百年润发的，叫什么？ 百年润发， 就老年人 成龙的那个吗？ 不是了，周润发的、那个 啊。周润发那个、长头发的吗？你是不是跳街舞？你不戴你戴着帽子，是不是因为没有头发？ 我压力比较大。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好了吗？ 什么就准备好了吗？ 看一下我的这个秃顶啊。 哎，好吧，其实像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吧。刚才那个尬舞的图片，其实找到了一张，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尬的，这真 的 很尬了。哎，你看， 再测 一下。哎，这个就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在一个广场上面有一群人围着， 其实我们俩现在也可以做这个动作了， 可以吗？ 坐着的很容易 尬是吗？尬舞尬舞是吗？让开了啦。说到尬舞呢，这其实只是尬文化的冰山一角，它其实更多的尬 X 的情况我们在九点之后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过程当中蔡的瓜已经给出了一个特别特别精准的评论，说咱们俩现在就是在尬聊。 我觉得还好啊，我很愉悦啊。 我们聊得很开心啊，我们俩有任何尬聊的情况吗？没有吧、 没有。 我跟你讲，主持人尬对白什么样才叫尬聊呢？云浩，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请到了一群特别优秀的人，他们将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真的吗？他们有多优秀？我好期待呢。 是的，他们是一群年轻人。你知道他们跳舞跳了多少年吗？ 有多久呢？ 他们跳了整整12年呢。 哇，好久啊。 是的，接下来有请街舞风雷社的朋友们带来一段街舞表演。正在要主持 一下 尬对白，这才是尬聊好不好？你们看的大多数的这种就有很多，比如说类似小时候看的各种各样的晚会啊、都是纯尬聊。我现在看到这种主持词我都要疯，我看到主持词前头是排比句我都很想哭。 所以从我进入大学以后开始主持，我基本上就是拒绝主持词这件事情，因为写文稿的人永远会给你 一段尬聊， 对，非常尴尬的境地。 好啦，现在北京时间马上来到9点整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先送大家一首 Adventure，九点之后再见喽，珊珊和云浩等着你呢。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你好，云浩，云浩，云浩在这儿。 是的，那今天呢？ 把音乐推大声，让我的名字 没有，他是突然想起来了啦，他是云浩，好不好？他是云浩。 那我从远方来。 要再次提醒大家，除了通过 FM 九八二、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没错， 那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必须点击关注，没有点击关注的必须点击关注，立马马上立刻给我点击关注。 没错，这是我们女王大人发话啦，一定要赶紧点击关注起来。刚才你，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知道你是这么邪恶的女王大人吗？ 我怎么邪恶了？ 就是刚才在我们广告间隙的时间，居然就笑得这么开心，我以为她是笑的什么内容，结果她看到了 Life 的留言说停电四十分钟了以后，她第一反应是啊，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哪，太热了吧？她的第一反应是， 因为还蛮可爱的呀。然后我就写了一张纸，写了来福看，让你看看我们直播间的电风扇。我们直播间电风扇现在就是你知道那个转圈圈转圈圈，显示温度27度，很凉爽哦。但是在办公室里好像如果是男同事的话、如果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真的过不下去，女生的耐热程度比较高了。 蔡继光妈说侯姐有没有热瘪，侯姐是 侯姐可以热瘪的吗？我不知道哎，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应该是假的吧， 我不知道。还有另外， 我的胸会热瘪，我可能会觉得说有可能 胸会热瘪吗？热的时候不应该热胀冷缩吗？你说人整个热瘪是吗？ 对。 然后你的头发会帽子会被帽子压瘪，可是刚才在休息的时候云浩又把帽子摘下来给我看，我觉得云浩不戴帽子很好看。哎， 对，我当然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戴呢？ 我就为了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聊天内容上。 不用了谢谢，放在你个人上就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我就盛世美颜，不用。 大家觉得云浩摘一下帽子，我是真的觉得他摘帽子的时候好像更好看一些。 我给大家展示两个人戴帽子的方式好不好？ 这个好像看得更清楚。这个看得更清楚。 冯小刚， 这是周杰伦吧？这是汪峰。刚才那个太像汪峰了，你稍微等，你再压低，再下压低一下，很像汪峰。王老师，我要飞的更高。 我的子怡呢？ 我管我要啥呀？你刚才真的很像汪峰那一瞬间。 我并不会当作是夸奖。 然后呢？赵四是怎么戴的？ 赵四我刚刚已经戴了呀。 歪着戴是吗？赵四有什么经典台词吗？ 就说不出来。 什么鬼？刚才那一瞬间好丑啊！ 你不是问我说赵四有什么经典台词吗？ 你要模仿赵四。 对 啊，你可以说台词啊，你不用模仿他表情吧。 我只能记得就是他的表情。 你看那一瞬间好丑啊，云浩。但是他不戴帽子很帅了，你们看，是不是？ 他头发还蛮旺盛的。 好了，你要不想直播间下雪的话，就让我把帽子戴上。 怎么没洗头是吗？下雪好恶心，真的，你又搬过，好烦你哦。 谁想的那么认真？ 哎呀，好了啦。嗯，撒辣椒送了，主播辛苦了，谢谢你哦。但是他还说了，你像送小宝。继续来聊尬这个话题吧。在聊之前呢，要提醒大家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另外呢，课程格子这个 APP 呢，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因为它可以帮你高效的找到实习，找到工作。百度搜索或者是微信搜索课程格子，格子求职，好不好？谢谢大家了， 攒了一年头皮屑就为给你下场雪。 你跟天哥交个朋友好不好？你们太够了。 我们是好朋友， 真的是。我要把电风扇挪到这边，让你跟来福一个待遇，停电的待遇。来吧，现在是不是感觉很尴尬？ 不会啊，超级清凉的，从外凉到内，心凉。 咱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尬文化这个话题，因为尬真的是2017年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字。 嗯， 刚才在结束之前，上个时段结束之前聊的是尬舞， 嗯， 这两个字。 对， 人生很苦，不如尬舞。除了尬舞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尬呢？ 到处有舞不如尬舞。 尬聊算不算？ 尬聊算啊，我们现在就在尬聊。 咱们现在就尬聊吗？ 对，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嗯， 我当时想说，明天直播间得有多尴尬。 不尴尬啊。你尴尬吗？ 我不尴尬， 咱俩脸皮都这么厚，有什么好尴尬的？ 我倒是也真的不尴尬。 嗯， 就无论选了什么样话题，我都不会尴尬。 嗯， 我就怕大家听得尴尬。 尬聊这个词，其实在奇葩说里面第4季当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奇葩说的新晋辩手臧鸿飞，我还蛮喜欢臧鸿飞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很喜欢他。 嗯， 然后他曾经讲述了一段， 说了什么？ 参加婚礼的时候的尬聊故事。 哦， 你们记得吗？ 一桌子互相不认识的人， 对， 为了缓解气氛而生聊，结果导致比不说话还尴尬。最后只能以迷之微笑而收场。大家不是经常干这事吗？ 我就参加婚礼的时候碰到各种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朋友聚会的确没有那么熟，然后那个气场又没有到一个很好的气场。 哎，所以我跟你说，所以我昨天朋友就是在问我说，他9月份的婚礼， 嗯， 就是差一段哈，他问我说，哎，我选那个宴会厅的时候，我是选那个长条形桌的还是选圆桌的？我说如果你不想让气氛变尴尬的话，你选长桌。 对， 因为长桌离得非常远。另外一点就是长桌你只用顾左右的人，甚至左右 的 人你都不用顾， 对， 你就只要顾眼前的饭和食物就好了。 嗯，还挺好的，而且长条桌更有那个年轻人的感觉。 对，因为它本来就是西式 的 嘛。 你走过红毯的时候，然后看长条桌，大家就可以围着你看，然后对你的关注度会比较高。 走在红毯 那一天，彭佳慧的 就跑调了吗？跑的有点远吧？ 没有一个字在调上，走。怎么唱？ 走上红毯那一天， 哎呀， 对吧？下一句是 走上红毯 那一天，你又把给拉低了， 拉怪了是吗？你再来一遍。 走上红毯那一天， 好听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嘞，这个时段我来说，你来唱。 美的你的泪能有多美？我忘记歌词了。 好听哎，好听，谢谢云浩。真的唱的还不错。那其实继续说尬聊这个时候呢，这叫尬唱。 对，我就是 声 唱， 声声尬唱， 为了拖时间声唱。 有钱哥来了，谢谢送的主播辛苦了。你知道尬聊这件事情， 他是想让我闭嘴，我跟你说， 主播辛苦了，别唱了。知道你辛苦了，你唱歌真不容易，我们听的也不容易。主播辛苦了，我们也辛苦了， 收了你的神通吧。 提到尬聊这件事情，谁都比不过一个歌手。 谁？ 朴树。 朴树很能尬聊吗？ 朴树很能尬聊，确切的说是让别人尴尬的聊。他有次参加一个综艺节目，他其实是去帮帮唱的。他去了之后有段对话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这个描述一下那个情景啊。主持人再一次抛出说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节目的老梗之后，朴树依然耿直地回答，因为钱。然后主持人又问，那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熟。 朴树说，因为是经纪人选的，这次是为了推广。 我觉得他应该顺着刚刚那个，就上一个因为钱，这个是因为熟。 不对，我觉得因为经纪人选的更加尴尬，因为经纪人选的是完全你没有用心的意思。 你遇到这种真的是没法往下， 没法往下聊，这种嘉宾就别聊了。 林宥嘉、陈奕迅都是这样的。嗯， 林宥嘉和陈奕迅很难聊吗？ 采访的时候 就采访过他们，对不对？ 就超级解嗨，你就时刻觉得说 有例子吗？ 就是。你问，就像刚刚这种问题啊，他就会这么答。比如说你，哎，你下一场，哎，明年的话，你会不会给大家就是以很多这个巡回演唱会做这个粉丝回馈啊？就类似于这样，说会啊。说那演唱会上会不会唱很多经典曲目？他当然会啊。 嗯， 那会有什么新歌的安排吗？可能吧。 嗯， 那新歌的安排现在正在制作当中吗？ 嗯 嗯，一点点。 嗯， 就这种。 嗯， 你受不了吗？ 嗯， 然后但林宥嘉还稍微友善一点，他只是可能真的因为笨， 嗯， 就是真的因为嘴笨，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嗯，所以他就会变，嗯，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反正现在就在紧赶慢赶制作，到时候争取给大家一个不错的表现 啊。就至少你话多一点了。 对， 可是我觉得采访这种特别冷的嘉宾，有的时候就需要你问特别细节的问题。 嗯嗯，是了，哦，是我刚只是举个例子，不是真切当时发生的，但他可能就会这么回答。 谢谢有钱哥，你怎么这么爱送礼物啊？ 因为有钱， 谢谢你哦。嗯， 对不对？ 吴斌说了，说因为朴树不世俗，他比较诗意一点， 是 不食人间烟火，那倒是真的了。其实像他这样的风格，其实蛮圈粉的。就比如说王菲，他演唱会的时候也从来不跟大家互动啊，嗯，顶多是谢谢。 但我曾经看了他几场演唱会，其中有一场他真的是 互动很多吗？ 对，互动最多那场，那场他居然有尬舞。 尬舞吗？ 那我记得那次他连开五场，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在五棵松体育馆。然后第五天他可能也是因为就跟你每次做完第四周三的直播，你觉得要下班了是一样的心情， 明天不上班。 对，然后他那天也很开心，他最后一场的时候他就超嗨， 嗯， 他就自己唱着天空，不是不是唱天空的时候没法唱， 天空 他唱 是吗？嗯，这深深的思念，这样不合适吧？ 你说 我的天空， 阿妹可能会这样，但王菲肯定 会，啊，会 他好像唱类似于就可能百年孤独之类的，比较有节奏感的歌的时候，他都会舞起来。 嗯， 然后因为他身条比较长， 嗯， 你就想象一下，就那个联合护卫队里面那棵树， 嗯， 就是被固定了脚的那棵树，在花盆里面跳舞的时候的样子。 好吧，王菲好可爱哦。你看哦，还有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了，谢谢陌上花八来了。 哎， 朴树的爸妈是北大的是吗？ 嗯， 好棒哦。快乐的雨涵也来了。对，我们这个时段能跟大家聊的是尬这个字，尬文化里面的尬聊。 是， 你看像这样的算尬聊吗？我看到了一段对话，是爸爸给他发的，爸爸说，哦，晚上干嘛去了，然后孩子回答跟同事聚餐去了。 嗯， 爸爸回复，哦，同事跟你一个单位吗？嗯，然后孩子回复，哦 哦， 这算是尬聊吗？ 这算是就是根本没有用心去看孩子回答的是什么，可能老爸这边， 哦，那个叫格鲁特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我好买了，我装的，谢谢你提醒我们。嗯， 就是他永远只有这句 I am Groot 啊，I am Groot， 好 so cute。好吧，这是尬聊的情况。你说一般情况，他到底什么人会跟你出现尬聊呢？ 嗯，就是不太熟的人比较会容易有尬聊的情况吧，或者想 不太熟， 或者想故意熟起来。但是又不知道从何下嘴， 嗯， 从何下嘴，从何开口。 嗯， 就你不会觉得吗？就是如果你面前有一个你暗恋的人， 嗯， 就你喜欢很久的人， 嗯， 你想跟他特别热络聊天的时候， 嗯， 要么就不开口， 嗯， 就让气氛微妙的凝滞， 嗯， 要么一开口就很容易尴尬， 嗯， 你妈贵姓？你有哥哥姐姐吗？ 嗯。就有的时候的确是可能没有那个聊天的气场，能找到一个聊得来的人不容易啦。 对，刚刚那个说我得罪很多的人无所谓了，没在怕的，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 是的，哎，有道理。陌上花花说尬聊的情况是两个人不是一个频道的情况，一个是 AM， 一个是 FM。 这个比喻不错，或者说，对 ，tempo 不一样，一个快，一个慢， 嗯， 也很容易有一点。 像这样的算不算尬聊呢？比如说有人问，嗯，昨天怎么不回我微信，然后回复昨晚自己喝多了。然后自己也怎么不叫人家，有些酒不适合跟别人喝，什么酒哪个牌子这种是不是没法接你知道吗？ 我觉得 有的话就是没法接， 但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还蛮不伤和气的，因为那个人明显就不想往下说了嘛，就是我自己喝我干嘛要叫你，对不对？ 嗯， 已经有一点不那么和气了，但是他的这个问法， 嗯， 哎，什么酒什么牌子， 嗯， 是还蛮可爱的，这算是机智的问答了。 对，那其实除了尬聊，请问大家你们觉得尬聊还有尬舞，刚才已经说过了， 嗯， 还有尬什么呢？ 嗯，尬图呗， 尬图可以算， 尬图经常也这么干，嗯， 对 对不对？ 现在尬经常有一种 battle 比赛的意思，对不对？就从尬舞开始延伸出来的感觉。 对对 对， 嗯， 对，就是的。所以尬图也是一个比赛的环节，经常在微信上进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图都是有那个有那个字嘛，下面都有， 对对对对， 你给我等着， 嗯， 然后下一张就是 我有很多表情， 来啊来啊， 我有很多表情，我真的不相信一般人可以赢我， 但 我好胜心很强， 我的表情一般都是那个小朋友的，就那个 好心机哦。 对，就是无法让， 就是、比如说民族或者谁之类的， 对对，无法让别人攻击我。 嗯，来吧，天哥说了，最大的尬聊就是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真的是 七大姑八大姨的连环追问，真的是尬聊。哦， 但我现在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就是让他们非常没有办法聊下去的话。 为什么？你怎么总结的？ 就他们经常说，哎呀，最近好，不是不是最近好，就好久没有回来 了，好久不见 了， 真的是，都好吧，一切都好吧。 啊，我说好呀，然后我说那个工作还好吧？我说特别好。谈恋爱了吗？没有啊，你怎么还不找个对象啊？哎呀，自己挺好，然后自己有什么好的，还要有个人照顾你啊，什么什么？你看你哥哥姐姐他们都结婚，我说又不是不会离。 嗯。 你听到我说什么吗？ 又不是不会离。 对呀、啊，我说 就是用毒舌就能堵住七大姑八大姨，对不 对？ 对 啊，类似于，哎，你工作现在赚了多少钱啊？比你孩子多。 那哇哇，你这真的是想跟他们绝交，对不对？ 反正就是那种远房的了。 可是这种七大姑八大姨就会直接说你啊，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就这么说话。 不会吗？ 就这么说话。 就这么说话，好嘞。 人家说 厉害了，哎。 哎，人家说为什么不找对象啊？ 嗯， 我初中的时候胳膊骨折过。 嗯， 你胳膊骨折过跟你不找对象有什么关系啊？ 嗯， 那我不找对象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 这是尬聊的一种。 大家觉得像云浩这种方式 OK 吗？ 应该没有几个人、 就是、怼亲戚， 没有几个人敢了。我能怼的，一般就是也可能以后老死不会再往来的。 有可能就是以后就没有再想和他做朋友的，是不是？ 对， 我觉得好像尬聊这个话题，大家的这个评论很多，所以都已经刷过去了。我打开我的手机看一眼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人开始回答自己的，比如说快乐的雨涵说了，尴尬不怕脑洞大，他想起了大老师的一首歌叫做脑洞大，我很想去听一下。 我们待会儿搜一下，看如果找到放给大家。 嗯，好的。我Rona说了，什么样的人会跟你尬聊呢？说很想跟你聊，但是又不想听你说，只想让你听他说，让你给点反应的人。哦，有可能。 对， 有可能。所以有的时候你只是给了点反应，他就会有更多的表达出来，然后你又不知道说什么。 对，因为如果你完全自顾自的玩手机，然后一点反应嘛，你说啊，我在听啊，那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会聊不下去吧。但碰到我这种可能啊，好，那我继续说了 啊。 然后我是这种。 是的，陌上花花说了，说什么事情都凑热闹，十处打锣九处有他的人就容易尬， 就是那种爱添堵的呗，爱凑热闹的， 爱凑热闹的， 爱凑热闹的， 啥事都有他得插一脚这种情况。 所以言多必失说的是有道理的，他爱凑热闹，爱出现，爱讲话，言多必失嘛，肯定会容易有尴尬的情况。 陌上花发说你是花果山省人，为什么说你是猴子嘛？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猴子。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刚才快乐的雨涵还说了，什么情况会容易尴尬呢？开玩笑的时候，突然有人认真的在发言，真的好尴尬。这种时候真的是尴尬了， 而且一般这个时候认真发言的人他自己还不自知。 对， 就这种人他可能 生性，但是我觉得这种人其实是可爱的。就是他生性就是对万事很认真，有的时候那个现场还蛮有效果的。就大家会一起笑，就你要不要这么认真啦之类的。 对，类似。 就 有求真务实态度的人。 好吧，这是尬的一种情况啊。 好， 大家想听一下那个大老师的那首歌吗？我可以直接用手机搜 啊，这也可以啊。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啊？要不然就得等下期节目了，何必呢？叫什么来着？脑洞大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还蛮喜欢大老师的，大老师好多歌我都很爱听。 好，你搜着。我们这边收到两份礼物，谢谢这边棒棒糖送了一个四叶草，然后 谢谢你送我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 这句你是已经记熟了，对不对？ 已经记熟了， 下一个 呢？背了呢。 这边天哥洗头用清扬，送你一个太阳。 谢谢你送我小太阳，祝你每天喜洋洋。 可以呀、啊。 刚才已经练过了这个，脑洞大。啊、哦，好尴尬哦！这个脑洞大这首歌的歌词刚开始就是好多好尴尬，全场卡掉冷到炸，但我脑大洞开咚哒哒，蹦飞满屏撒花嗨翻家。但我脑洞大，我的脑洞大洞大，还蛮可爱的。大家如果觉得 好、啊、来，又到你接词的环节，接吧，挨个接。 谢谢你送我净话筒，祝你麻将一条龙。 啊，这个蛮可爱的。 刚才水师说的这个是，哎呀，好了啦，你们怎么那么烦人？ 继续跟大家聊聊尬文化这个话题，最后咱们还是要稍微的我觉得分析一下了，分析一下尴尬这种情绪的缘起。 不用分析嘛，我觉得也不是不用分析，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如何来化解，好吧？ 不好，要分析它的缘起。缘起呢是作为一种修复机制的尴尬，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之前呢有两个智者就尴尬这种情绪在人类诞生以来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很久很久之前有两个智者，一个 A 一个 B， 他们两个人呢是负责带上陶罐到村口打水的人。有一天呢，两个人在路上不小心把这个陶罐打碎了，就被树枝绊倒，陶罐打碎了。那天他就没有把水带回村里。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气氛就和往常不太一样，但没有人责备他们。这个时候 A 一直低着头默不作声，面带愧色。但是 B 表现的和往常一样，大口吃喝，有说有笑。 那不就是我吗？ 脸皮厚。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负责给大家熬汤的女人默默给 B 少盛了半碗。其实就是尴尬的出现是因为个体的自尊程度降低，我觉得就是有那个自尊心在的话还是会出现尴尬的情绪的， 但 这是尴尬出现的一种缘起，是做一种修复机制的尴尬。 那我听明白了，其实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说尴尬有的时候是需要的， 当然 是 需要的了， 它是一个自尊或者说刚才我们也说自重的一个体现。 对， 它会把你的这个，它会让你时刻来关注到那个说法怎么自我修复，对吗？ 对，自我修复，对他的不当行为所引发的这个后果产生了反思。所以才是一种尴尬的行为，它是一种好的情绪，就是进而去调整和改变自身的行为，其实就是有句俗语叫做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 有道理哈，所以尴尬还是有点用处的。 对啊，当然尴尬还是有用处的，虽然日常的尴尬情绪让我们想要避开人群，但实际上从进化的角度反映了个体的这个亲社会的倾向。来吧，那尴尬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呢？尴尬这种情绪 还有尴尬的发展， 刚才讲了缘起，对不对？我是一个特别爱就是理这个逻辑的人，讲了缘起，现在讲一讲尴尬的发展。尴尬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绪机制，然而在现代社会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尴尬情绪都具有调节意义的。就是现在不是所有的尴尬情绪都可以调节，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持有的这个面子意识的影响之下，个体过于看重外界评价，会出于这个避免丢脸这样的情绪，或者是做出选择。比如人们在拥有个人发言机会的时候，为了避免潜在的尴尬风险，往往选择保持沉默。那酒精可以缓解人际尴尬， 哎，这个还真的是。 是的， 比如说你平常不太好意思说英文的，一般喝多了以后，你的英文就会飙的超级多。 我觉得好像自己说喝完酒之后，英文变得特别好。 I speak English 啊， 哈哈哈哈哈，就是交朋友这种感觉，突然觉得英文特别流利，是不是？ 是的， 的确是。你看，所以说这么多年之后，饱受争议的这个饭桌酒文化，经历多年依然有生命力，因为酒精可以缓解人际尴尬。所以说，虽然刚才讲到了缘起这个尴尬是因为自尊意识，对你是有反省意识的，是一种好的情绪，可是咱们的面子意识有点太强了，有的时候尴尬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 包袱太 多，对，包袱太多了。包括在当代社会的时候呢，人们不断的增加了网络交互，减少了现实的交流。网络交流表情包可以缓解尴尬。 对，真的是这样。像珊珊 是为了缓解尴尬吗？ 所以为什么你们那么多表情包？ 我就很怕尴尬，我超怕尴尬。那是不是可以说越怕尴尬的人表情包越多呢？ 有可能哦， 有可能， 真的是这样。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越会在网上聊天的人，可能生活当中反而没有那么活分。 是的。那此外呢，在网络与现实不断融合的时候呢，就是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的看法愈发的公开和透明。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查罗各种就是美食的评分，或者在各种电影软件上面看电影的评分，都是非常透明的一种评价，或者是在微博查看粉丝数。说到这里，我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 我的是王玉浩 7。 是的。比如在微信查看朋友圈，个人能够接触到的人数大大增加了，但是隐私程度其实是大大降低了的。再加上面子文化的影响，过于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便会导致一种社交焦虑，而具体到与人交往的细节里面，便成为了生活中的尴尬。 所以现在有一个功能叫做只开放3天的朋友圈。 对。 那我还加你朋友干嘛？ 只开放3天的朋友圈是有点怕尴尬，或者是碍于面子意识吗？ 有些人会觉得说，你知道有一些当下情绪所发出来的内容，或者说当下的愉悦也好，当下的一些纠结，当下的小挣扎小沮丧，反正朋友圈都是心绪的表达吗？你当下的那个东西你过了，你连你自己看你都会觉得尴尬。比如我现在去翻我以前的博客， 对， 我想说天哪，我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封死，没有人能进来，没有人能看得到，我自己也不想看得到。 你知道以前就是那种 我人人网还在的时候，他经常会给你推送什么去年你的照片，我去年今天我的照片我根本就不想看见，好不好？好尴尬呀。 对呀、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动刀怎么 推送。什么时候我动过刀？真的没有动刀剪头发而已。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虽然尴尬的缘起是一种好的情绪，它促进大家的自我反省，可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境当中，大家注意不要被尴尬的情绪绑架了。那最后呢，咱们再玩一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尴尬的流变吧，就是自黑文化和放飞自我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境界，就是我们不是属于那种说纯不要脸的， 是的， 是真的是脸皮够厚的。 喜欢自黑和喜欢放飞自我，那在这儿也要谢谢有钱哥，谢谢快乐的雨涵，谢谢张张二哈哈送的小礼物啦， 谢谢， 谢 谢 你， 谢谢大家的礼物。大家应该在期待你接下半句吧。 接什么呢？我不接了，因为我觉得时间很紧了、啊。比如说像你说各种网络神曲，算是有一种自黑，然后有点接近尬文化的这种精神内核吗？ 算，就是 咱们在 KTV 经常点，比如说凤凰传奇老师的歌，是咱就是在自黑玩儿。 我会点祖海的好运来，然后会点什么呼斯楞的红艳，然后但那个是有 呼斯楞的红艳很好听， 那个是有认真唱了，那个我收回。就如果点一些就是类似于我前面说的这种什么好运来、好日子啊这种，就纯粹是为了。就是自黑而唱，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2014年流行的那个《我的滑板鞋》，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 它从精英审美来看是一种尬文化的表现吧？ 但是后续呢，大家也发现了，就是从尬到甚至有点自黑的这个曲风来讲，大家也发现了那里淳朴的这个本质，其实是一个比较真切的一个情感表达。 对的，对的， 大家也是有给他机会的。 在提到尬文化的这种歌的时候，自黑文化的歌的时候，有四首歌被列了进来：《最炫民族风》、《忐忑》、《我的滑板鞋》、《一人饮酒醉》。你觉得哪一首更接近，比如说尬文化的这种自黑意识？ 第四个吧。 一人我饮酒醉吗？那今天的节目就用一人我饮酒醉两句。来结束吧， 一人我饮酒醉，醉倒了家人成功对， 两眼是独相随什么来着？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双归， 对，类似 啊。好了啦，那今天大概是这个样子，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了。哎呦，来福你还在吗？来福， 来福， 来福，你是手机没电了吗？ 我觉得他可能已经热化了。 好，大家很关注你明天几点来电。那明天呢，你们可以跟王爽还有他的搭档讲。明天我跟水水还有跟云浩都会去休息两天。 所以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和互动哦。 是的，希望下一次节目当中还有这么多的朋友给我们送礼物。 对， 谢谢，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不尴尬，活得自由自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呢，微微一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你听到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 最后送大家一首大张伟老师的歌好了，我就不爱唱情歌，明天见喽。随风再见哦。 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就换了